的真心。 勇气来自于梁静茹。生活中需要我们女人既是一位乖巧会疼人的女儿，也要是一位善解人意的妻子，还要做一个为母则刚，事实可以变得坚强的妈妈。所以作为这样的女性，这需要我们有很强大的内心，有很多很多的勇气，也要为之付出很多外人所不知晓的努力。当然只要拥有了爱和被爱，我想这一切都不是问题。3月8号星期四下午的3点05分，欢迎来到和你一起唱3月8号妇女节这一天的直播，就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的女同胞们节日快乐，我是今天和你们一起过节的 DJ 戴毅，下午好。 春秋两岸，时光最近方可叹，一觞叠怨，将心留于人世间，手握乾坤，仙风女子在云端，花开之间，柳红叠掌心情牵，天与地开在眉间，叹千秋万世花，最近方可叹，一生叠怨，将心留于人世间，手握乾坤，仙风女子在云端，花开之间，用蝴蝶掌心情牵，天与地开在眉间，叹千秋万世欢颜，心中喜忧会远方清泉，回首一生 素的曲调，天地眉间，来自于常石磊，是不是像极了我们女人给人水一般的那种感觉呢？虽然天性使然，让我们的内心是柔软的，但是我们一样可以拥有坚韧坚强的一面，打不倒的小强的一面。而那一面的我们，往往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才是我们所需要的安全感。下午好，这里是 FM974 和你一起唱。 早收下一朵玫瑰，该怎么依赖谁？一早就体会爱的吊诡和尖锐， Not a girl, not yet a woman. 永远的小甜甜 Britney Spears 曾经在少女时代，我相信很多女生都梦想过自己可以像她，像那个时候的小甜甜一样，拥有天使的面庞，魔鬼的身材。我就是看过了 Baby One More Time 还有 Oops I Did Again 这几首歌曲的 MV 之后，你会更加的迷恋上她的好身材。 确实在 MV 当中他的好身材一览无余。但是当你自己经历过了18岁又或者说28岁的时候，或者说现在已经是38，已经过了40加，你就会真切体会到其实好身材得来除了说靠天生之外，后天踏踏实实的运动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它可以帮助你保持好身材，一点也偷懒不得。 小太阳，眼睛里有无限的梦想，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你害怕自由的飞翔。你的笑就像第一道光芒，我被你照得心里发烫，我的每一天都因为你而 小太阳， 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Sing with me。 欢迎在下午的时光当中开着收音机来到和你一起唱，我是戴毅。刚才在北京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正儿八经的杜克问了一个正儿八经的问题，他说戴毅除了 Britney Spears 这样在少女时代远在天边的外国偶像之外，你曾经还喜欢过哪一位？其实我喜欢的还挺多的，但是女生嘛，曾经特别认真地幻想过自己像她一样，就是有长长的黑黑的直发，然后呢穿着很漂亮的连衣裙 one piece， 坐在草地上特别认真地数星星的动作，然后周围还有不停的摄影师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再给你拍照。我不知道在收音机旁有多少人可以跟着这样的旋律轻轻哼起来。 让我起

薛凯琪，这首歌叫做《我不需要 Tiffany》。这首歌太适合那些平常在感情世界里面总是有一些情商显得略低，感觉总是表现得比较笨笨的男士们，该好好听听这一首歌。其实有时候女人真的不是需要你买很贵很贵的东西，就算钻石永远买不起，就算皇冠永远戴不起，只要你懂得她的诗情画意，懂得女生所需要的感情上的安全感，还有以及向全世界表白你对她的真心，我想这样的体贴可能要比项链更亮，你的幽默感要比手镯更有光芒。当然也要把这首歌送给更多我们身边那些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内心十分强大的女子们，因为我们懂得最有安全感或者最好的东西是自己买来的。节日快乐。 下弦月星满天上淅沥沥连，一阵风一首歌摇晃思念，几个年少爱逞强，微笑是轻言离别。 在春天过冬天，长眼睛冬眠，一颗心一种病不停落叶，究竟怎么那么长，打了绕了几千结。 有没有一把剑可以斩下了藕断丝连， 向谁泪泪连，他微笑他不话都看不见，我只听着你从前永远生长的誓言。 在春天过冬天，长眼睛冬眠，感觉将带幸福越走越远，有时不愿让一点，最后却失去一切。 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带着阳光赋予她浑身满满能量的第二眼美女小美江美琪的晴天娃娃，马上要结束今天3月8号妇女节这一天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一个小时的直播了。戴毅再次感谢各位收听，也要祝愿女人们节日快乐。 I can hear music， 祝愿你耳边的旋律一直动听下去。稍后4点钟是能量音乐，明天我们周五见吧。 Never you